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今日咧，似乎咧，即系公众咧个焦点都系比较关注嗰个警务处助理处长兼国安处长嗰个光顾嗰个非法按摩店啊呢个事件啊。咁我哋今晚请啊智库啊冯志正上嚟，由佢嗰个智库嘅角度咧去分析啦。今日咧，就请啊马伟聪咧。由編劇的角度呢，我們昨天提出的疑點是很難的，這個道德那裡不要批判著、OK? 沒錯， 就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在政治上面、那你稍後呢，就我就會找劉夢紅在個電話那裡呢，因為他辣都攔不住，今天呢狂 call 就說呢要有些東西發表，光明顶好多听众都挂住佢老人家啦，系嘛？咁咧，为咗表示我哋都系唔系话对阿刘梦红有啲咩嘅咩嘅偏见啊咩咁嚟请教一下佢啊？因为嗱，佢个观点咧，都就佢嚟讲咧，都值得俾佢讲下。 好啊， 一阵咧就睇下佢有咩高见发表啦。你点睇呢件事？ 嗱，我讲我嘅即系。創作編劇的角度之前呢，咁我都想講下今日呢都好多建制派嘅中人呢就為呢位處長護航嘅。咁護航最得力嘅當然係謝偉俊啦，因為呢佢覺得呢件事呢輕微過衝紅燈啊， 係 咪即係交通燈嘅衝紅燈啊，大家唔好誤會啊。咁啊同埋呢佢打個譬如，佢話呢喺香港即使去嫖妓呢都唔係犯法嘅。咁、有乜理由光顧一個非法嘅按摩院係犯法啦。我覺得謝偉俊呢番說話呢，第一即係佢係律師㗎嘛。一定係有法律嘅基礎。第二呢佢用一個邏輯嘅類比，用一個嫖客去嫖妓都唔犯法嘅去推論翻光顧無牌按摩院唔係犯法。所以我覺得呢個首先我要即係欣賞謝偉俊。第二當然是陳克勤啦，咁陳克勤就話呢個可能牽涉外國勢力㗎嘛，咁呢樣呢就真係開正我個籠啦，你都知啦，即係我係編劇嚟㗎嘛，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就即係堂堂一位處長呢，用返而家好多建制派嘅角度呢，佢認為呢件事係冇理由會發生嘅，因為第一退一萬步講，唔用道德判斷啊，一個男人如果有特殊需要，位高權重，有1800個方法，係嘛？你哋都講過啦，係嘛？唔需要去一啲無牌按摩院啊之類。咁中間究竟點解會去呢？咁即係當然我哋從戲劇性角度去考慮咧，梗係一啲即係有一啲因由，而呢啲因由咧係背後有目的嘅，可能根本咧。佢唔知道嗰個係無牌按摩院，可能呢亦都係呢因為其他嘅原因呢佢要去嗰個地方，咁我哋都知道啦，咁啊即係歷來呢喺古今中外我哋都講過幾集間諜啊，咁啊間諜離不開兩個有因嘅啫，第一就係錢，第二就係色，咁啊錢呢，因為呢位處長呢喺日前喺美國制裁嘅時候佢係列入名單嘅，咁一炮過就還晒嗰個按揭，咁所以用從表徵嚟講呢應該錢呢就唔係問題嘅，咁所以呢就唯有一個考量呢，就係會唔會呢誤墮咗一啲即係叫做迷魂陣，呢個迷魂陣呢就未必話真係呢啲按摩院中間發生嘅，但係會唔會係因為要產生某種嘅新聞效果呢，結果呢就誤墮咗一個咁嘅地方呢，呢啲呢就即係我冇證據呀，用戲劇角度或者加埋謝偉俊議員嗰、那個分析呢，我覺得呢即係事情唔會咁簡單，因為唔合理嘅，因為今日我喺網絡度話好多朋友都話轉述喺所謂警界中人都話呢位處長呢一直呢個品行或者係所有嘢呢都端正，仲攞個卓越獎章，照計要玩呀，唔使去呢啲地方㗎嘛，仲要日光日白去，冇可能嘅，呢啲呢就係即係個 个剧情唔合理嘅地方啊。所以即系我只系提出我呢啲编剧角度。 或者讲一句啦，即系有啲为佢辩护啦，系咪？就算嗱，佢按摩系腰骨痛啦，系咪？咁我令我谂起2005年阿董建华落台话自己脚痛啊，你个脚痛啊、腰骨痛啊呢啲人告咗咁上下年纪咧都会出现嘅，系咪？咁啊去到按摩店，咁就赶住去松下骨啦。咁嗰个解释就系、是、你唔通入张按摩店问佢攞个牌嚟睇咩？ 系啊， 知啊，佢话 系唔一定唔知。等于我都讲过啊，琴晚喺另外嘅网络嗰度讲过。我哋去帮衬一间食店，你会唔会问一问个店员，你哋究竟有牌定无牌？攞个牌出嚟睇睇先食嘢，唔会噶嘛。咁我哋去食嘢，先发现，哎呀，原来你未同食环处攞牌噶。咁唔通我哋有罪咩？冇理由噶。依、這个咪就系、 是，佢不嬲冇罪嘅，冇人话佢有罪。我哋琴日都强调啦，即系正如谢伟俊讲，嫖娼系无罪噶嘛。 系啊， 咁你表去呢个按摩店本身系冇罪 ，OK？ 系啊， 不过咧就系俾人发现到系一间无牌或者叫非法经营嘅按摩店咧，系比较奇怪咁讲。同埋呢啲按摩店点解要非法咧？好人好者吓，点解要唔攞牌咧？咁好多上咗年纪啊，呢啲男人啊，好似都心知肚明咁。 嗱，我又从翻呢个法例嘅角度啦，我都做咗啲功课嘅。琴晚虽然我冇翻啫，因为佢申请按摩院嘅牌照咧系唔容易嘅，里边咧系好仔细嘅。譬如话间房嘅间隔啊，嗰啲窗口啊，有冇上锁啊？呢啲咧全部咧系列得好清楚。所以咧，如果你做一间正式嘅按摩院咧，你如果符合晒法例咧。你係冇啲好難有古靈精怪嘢嘅，咁所以呢，但有兩個豁，有其中嘅兩個豁免呢，就會令到人呢，有啲人走法律啦。第一呢，就係髮型屋。如果髮型屋呢，佢喺嗰個即係整頭髮嘅地方同時間進行呢啲肩頸嘅按摩呢，係可以嘅。咁呢種呢，就係、是、一個豁免嘅即係條例，即係你唔係淨係剪頭髮，你可以按摩埋。所以你有時去到某啲即係女士嘅髮型屋呢，嗰啲都會有啲按摩嘅服務。咁第二個呢，就係、是、你係一啲足部嘅按摩，咁唔可以喺膝頭以上，喺肩頸頭嗰啲係 OK 嘅，又係可以呢去豁免嘅。咁但係呢，有好多嘅一啲色情場所呢，佢係利用呢兩個豁免嚟去走法律啦，或者犯法。就因为呢，佢所以点解成日话咩东莞发廊啊，或者你上海街啊，或者系砵兰街带呢，你都见到一啲叫做咩理发啊，或者系咩洗头啊嗰啲咁嘅地方呢，佢唔会写自己系按摩院嘅。因为如果佢一写按摩院呢，就拉得㗎啦。但係佢写发廊呢，佢就可以有呢条按摩院法例嘅豁免。於是乎呢，佢落條簾啊，或者整塊板啊，質薄啊，咁喺裏面呢，除咗洗頭啊、梳髮啊，係咁以料下你個頭之後呢，就會進行某啲嘅服務嘅。咁呢啲呢，就係即係呢條法例裏面呢蠱惑嘅地方。咁我唔知嗰間係咪髮廊啊，定係寫到明按摩啊，定係咩地方，因為而家冇資料嘛。佢冇公布到㗎嘛，咁淨係话佢係非法按摩院㗎嘛。咁如果佢係一间寫住发廊，但係佢又进行緊按摩院嘅按摩呢，咁其实佢就係间非法按摩院。呢个呢，就係我琴晚呢即係、就是、上网睇下啲资料呢得到嘅。 你都係咁呀，冇乜大件事啦。 係呀。 係咪？ 咁 点解透过南华早报咁爆出嚟，然后其他各个报纸呢就大做文章。 咁係咪公信力比较好呢？如果南华早报，因为即以前你都知啦，我哋读中学嘅时代呢，订英文报章就一系虎报，就一系南华早报。咁一定系比较。 根据香港01呢，今日呢就话本来呢啲冇乜大问题，但係因为网民呢就上载咗个四年前警讯节目，是警方劝喻市民 去辨别，我都有睇 乜嘢叫合法同非法按摩院。咁咧，警方既然有呢个权威同埋呢个专业发出呢个指引，咁点解身为助理处长咁高级咧，系冇辨别得到咧？咁， 咁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凭目测你就好难去区分嘅，但因为资料唔够啊，因为嗰、那个。 按摩院嗱，而家究竟个地步地址喺边度啊？甚至你话俾我听边条街，我都推断得到啊。但系因为可能喺商业大厦，又可能喺上海街，又可能喺洛克道，咁都唔知道咧呢个地方，所以咧屏幕测可能真系测唔到。 嗯。 话佢装修上真系好， 唔系咁样咧，就似乎琴日警务处长咧出嚟见记者就可以答得明确啲。 嗯， 因为咧，如果系咁样咧，佢可以披露过更多嘅资料。 嗯， 咁特别系有记者有问有冇呢位助理处长有冇喺按摩院度有性交易，咁佢应该就斩钉截铁就话冇， 冇咯。 根据今日一啲进一步嘅消息话佢腰痛啊同埋精神压力大啊吓、啊、就唔知道啊按摩院系冇牌咁纯粹是按摩呢咁我觉得光明正大冇问题嘅。 嗯。 同埋呢最大嘅疑点就係、是、呢件事几个月前发生。如果真係一个助理处长走去一间腰痛走去无牌按摩院嗰度呢去接受纯粹嘅按摩服务而唔知道系无牌呢、嗯是不需要停職的。 是咯，我就 覺得。我不需要停職。 是啊。 同埋警方你要有足夠的自信。 嗯。 就這個自信其實真是沒有錯。或者不是的真是沒有錯啦。就那個處長沒有犯刑事罪。同埋當晚發生的事就只是純粹按摩。唯一的就是不知道那個按摩店是沒有領牌。 嗯。 那至於這幾樣如果是事實呢你就可以表達得更加明確少少， 係啊，特別係啊， 特別係俾人問咩有冇性交易咧，就斬釘截鐵就話冇。 因為而家咁樣咧，會令到好多猜測，包括陳克勤提到咧，話可能同外國勢力有關，佢引述一啲信息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咁樣令有人諗，咁嗰個外國勢力係咪？ 而家乜都同外國勢力有關。 指嗰個我技師可能係來自越南啊。 喂南亞裔啊 馬來西亞啊印度 啊日本啊咁樣呢係咪意思個技師係外國勢力 唔係因為呢件事就係點解會由一份中資嘅外國外文報紙嗰度披露啫。 嗯。 因為呢件事如果係進一步我哋確認係冇乜嘢但我即係阿謝偉俊嗰隻只不過係衝紅燈嘅話呢衝紅燈本身如果一個警方嘅高級嘅處長去衝個紅燈呢如果有得解釋呢眼花或者精神壓力大你覺得需唔需要停職接受調查呢 咁又真係。 好啦廣告返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 一加一智慧。 我是阿正啊我屋企有一个我阿妈去定嘅规矩就係、是、一定要全家人齐齐整整咁样坐埋一齐食晚饭嘅。曾经何时我係一个书呆子为咗温书连食饭都想自己一个喺房食。但係我阿妈就话食饭唔系淨係食饭咁简单㗎。其实呢餐饭系一个屋企人之间沟通嘅时间互相了解多啲咁屋企先会和谐㗎嘛。 充满欢笑接纳支持让我勇敢展翅。 一家一智慧由家庭议会515国际家庭日特约播出。 从前有个人他庸庸碌碌大半生都是为了寻找一片乐土。 哇哇 这个地方有个孙女关心你的健康有个孙仔陪你倾下粤剧还有两个管家带给你各种生活资讯。 如果可以一直发梦就好啦。 边个话你发紧梦啫？不嬲都醒噶。逢星期六黄昏六点半至八点，主持何飞凤、Wasabi 准时为你打开城门，乐灵王国。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好啦而家呢搭通咗前政协代表港区嘅刘梦红啊刘翁哇呢件事。 大家好。 你就好多嘢想不吐不快喎你点睇啊 我觉得嚟讲呢即係蔡展鹏处长即係呢单咁嘅新闻呢就我唔会单纯从嗰个所谓嘅警队嘅丑闻啊嗰啲八卦角度去睇嘅。因为根据2021年3月30号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过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呢，这么讲，个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和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都要先经过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审核，再上交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撰写审查意见书，最后交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候选人是否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得提起诉讼，不受司法复核的。换言之，哪个符合或者不符合爱国者治港这个标准，有没有特首、立法会议员、选委会候选人的资格呢？警务处那个国安处啊，有住生杀予夺大权的。所以你作为国安处长呢，可以说是位高权重，是亦都是非常之敏感的地位。你应要严格要求自己了嘛。如果德不配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观不正，又怎样能够为爱国者治港正确把关呢？是吧，以其纷纷，何能使人悄悄呢？某些场合、场合应不应该去，你作为国安处处长应该有政治敏感度的嘛。万一被人偷拍了一些不雅的照片，落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尸首啊，成为把柄，岂不是构成对国家安全的真正的威胁？这个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 这样的，这样。咁嗰个审查呢，即係审查你系咪外国嘅啫，系咪 吧， 即係而家谢伟俊讲嘅嫖妓。 国家安全署嗰个审核啦。嗱、如果佢嘅审核呢， 咁我按摩唔等于唔爱国。 呢个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啦，更加唔使话到时呢候选人 嘅刘墉 委员会会确认佢。 刘墉我同意你。但 佢系第一关 去品格审查。冇难审查到你中唔中意揼骨㗎嘛。 等阿刘墉讲。喂，审品个审查冇涵盖揼骨同埋按摩同埋谢伟俊所讲嘅即使係嫖妓佢觉得係冲红灯，会唔会有啲上纲上线呢？阿刘墉。 係因为你做到国安呢、这个委 国家安全呢、这个处个处长嘅时候呢，你就需要意识到自己位置嗰个敏感度。你等于人类第一个宇宙航行员加加林，点解喺训练嘅时候会高强度训练呢个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作息，俾人话佢系呢个机器人呢？就因为佢觉得我做宇宙航行员呢，就要俾嗰个揸汽车嘅司机严格100倍，俾得呢个飞行员啊揸飞机嗰啲严格10倍先得噶嘛。咁样，同样你。作为呢个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嘅处长，咁你负责嚟讲去审查，包括特首、立法会议员啊，同埋呢个嗰、那个选举委员会嘅委员嗰啲候选人嘅资格嘅、哦，咁你话啦要落实爱国者治港，你系把头关嘅咁样，你系咪应该要对自己嘅要求啊，要有一个高度嘅敏感性呢？如果咁样咧缺乏敏感性嘅话嚟讲咧，你又何以令到中央放心同埋香港人安心咧？ 嗱，刘墉你咁样将个要求提到咁高都可以理解，因为我闻到阵味咧，你咁样可能即系准备去参选是但一行，包括特首或者立法会，即系听你嘅口气，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未来几个月参选任何以上几一项嘅话，而遭到呢啲人咧。去审查你，即系你唔系好服气咁解咯，系咪？ 冇，呢个同我个人嘅呢个进退关系，我系就因为你人大常委会所修改咗嘅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既然里边嚟讲，你嗰个警务处嘅国安处里边嚟讲啦，系要把头关的话咧，咁样，我觉得爱国者治港个标准。你能唔能够系有咁嘅政治智慧，有咁样嘅即系政治品德嚟到去恰如其分，系嘛？呢、这个去掌握好呢个度数咧，咁样中央里边嚟讲系咪指你噶嘛？香港750万市民亦都系指你噶嘛？咁你一头瓜嘅时候嚟讲，你变咗一个缺乏政治敏感度，咩场合应该去，咩唔应该去？ 但系人哋呢两年执勤啊， 连呢啲咁简单嘅嘢，你都即系。 冇目的性嘅话，系嘛？咁你去到嗰啲场合嘅时候系咁啦，你点知有冇嗰啲咁嘅，即系人哋走去偷拍啊，或者人哋嗰啲有嗰种咩 咁啊？ 呢个微型摄影机咧， 嗱呢个就系外国势力有机可乘之处啦。咁咧，阿刘墉仲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喂，当我腰痛同埋精神压力大嘅时候，一见到咦有得按摩，我就上按摩，我唔会问佢攞个牌出嚟噶嘛。即系我哋喺光明顶做咗咁耐，从来冇问过老细阿何记，喂攞个商台个牌出嚟，我睇睇，我真系未睇过。嗱呢样啊，点解？喂，唔好收线住，新闻翻嚟咧，啊，请你同我哋解释下个疑团好唔好？ 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晚咧有阿孟庸咧喺个电话边咧就呢件事有好多嘢噶啦。咁其实即系一个人啦，普通男人啦，如果腰酸啊或者压力大，一望见咦有得按摩，咁我上去帮衬都唔会叫你出示个按摩牌啊，会唔会咧吓？ 咁啊，按道理即系嗰啲咁样嘅即系骨长啊、夜总会之类咧，你从佢坐落嘅地段、装修嘅格局啊。嗰、那个方面即系已经系有牌冇牌咧，应该系一目了然啦。嗱，应该喺尖东嗰啲咧，当然系高级过喺深水埗啦；喺高级商业大厦嗰啲咧，当然系高级过喺旧唐楼啦。装修豪华嗰啲咧，就应该高级过嗰啲即系装修简陋嗰啲啦。咁即系话，你蔡处长作为有25年经验嘅，系嘛警务做嘅个高层。咁佢對呢啲咁嘅嘢嚟講，應該有一個即係警覺性先係啊嘛。而家問題就係話嚟講咧，即係如果品格啊係有問題嘅人，佢走去呢、這個即係負責審查愛國者治港嘅標準係嘛，去把呢個關。咁暴露啱啱就暴露出咗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方面嘅短板啊！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就应该我哋就唔系净系着重于嗰、那个即系骨墙啊嗰啲咁样嘅八卦嘢嚟到去思考问题咯。 咁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如果即系你孟庸嗰阵时73年喺流浮山着住条游水裤上岸，嗰阵时嘅嗰啲穿山甲一眼睇到你咁嘅衰样咧。都应该唔会将你当做新界乡民咁样，系咪啊？ 唔系嗱，咁呢个嘅嚟讲就系都讲下敏感度判断力啦。当年我游水上岸喺尖鼻咀嘅时候咧， 吓点样啊？你得到个待遇点？ 有米字旗嗰个差馆走上去啦，因为我去差馆咧，就对安全有保障，揾到呢个亲戚嚟接嘅时候嚟讲咧，起码嚟讲都呢个有渣拿啊嘛。唔会贸然去告去啲民居，费事撞到啲蛇头，俾人哋去呢个狮子大开口嚟到去勒索啊嘛！咁即系话，我啱啱游水上岸嘅时候咧，对应该去边一度呢个报道系嘛，都有一个警觉性。咁你作为一个国安处嘅处长，咁某啲场合应唔应该去，会有啲咩影响会有咩呢个副作用？系嘛？会有啲咩嘢？呢、這个即系做覆险咁，你本身都已经有足够嘅评估啊。 冇错， 因为你系负责审查爱国者治港。 我同意孟庸嘅见解，因为头先佢举嗰啲例子咧，我听得明啦。譬如尖东比较豪华啲，系嘛？深水埗简陋啲，咁所以有啲网民而家认为呢件事唔系品格问题，系品味问题。因为咧，照计即系位高权重，如果就算去揼骨或者显庆咧。照計冇理由去深水埗一帶，因為據聞咧嗰帶咩醫局街啊、咩大南街啊，或者係咩嗰啲咁嘅宇宙街一帶咧，嗰啲咧都係比較上咗年紀啊，或者係即係好似你話地方簡陋啲啊，或者係融資族粉一啲啊，咁照計咧就冇 小心講，唔好歧視啊， 冇理由咧去嗰度嘅，我唔相信呢件事，你知唔知？因為即係有咁嘅。即係背景或者咁嘅即係收入啊，唔需要去呢啲地方。所以即係網民提出啊，呢個唔係品格問題，品味問題，用品味問題去反推返其實呢呢件事係誤會啊，就唔係一 個。我認為係敏感度嘅問題囉，因為你身為國安處長㗎嘛， 呢个嚟讲嘅特首嗰个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选举委员会嘅嗰个候选人咧，首先系要经过你警务处国安处嘅嗰个审核噶嘛。咁你既然嚟讲负责到呢一样嘢咁重要嘅嘢咧，你要知道自己嘅身份嘅敏感。咁嗰啲咁嘅場合應唔應該去係嘛？會有啲咩效果？唔好話萬一俾人哋偷拍咗啲不雅嘅照片，攞喺人哋嘅即係敵對勢力嘅手，成為一個要脅嘅把柄，即係呢啲對國家安全嘅威脅咧。即係話你自己咁樣一個國安處處長，應唔應該去嗰啲咁嘅場合咧？呢、這個係判斷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政治敏感度嘅問題。如果你喺呢個問題上，如果講話啊嗰、那個去嗰啲咁樣，或者呢个低级嘅场合里边嚟讲，品格问题，问题就话有一句词语叫德不配位啊嘛，系嘛？咁所以即系你反映咗一个即系呢个一个人嗰、那个即系价值观啊、 人生 观啊、世界观，咁你冇办法噶，你做到国安处处长嚟到去为嗰个爱国者治港嗰个标准嚟到去把关的时候咧，你就要所谓比白还白，咁你有啲嘢咧。一般人可以去做嘅嘢咧，你唔能够去做；一般人能够去讲嘅嘢，你唔可以去讲咁样。呢啲就要需要一个即系自我嘅期许，系嘛？要做到即系话即系慎独啊咁样。即系呢个方面嘅品格嘅自我要求咧，系不可 避免嘅。咁如果系高级 个位啦嘛， 如果去啲高级持牌嘅，咁又得唔得咧？ 即系责任意识喺度啦嘛。 即系如果去高级或者持牌，好似阿孟庸你话斋尖东一带嗰啲，咁又可唔可以咧？即系去显庆下，即系会唔会咁样敏感度会高翻啲咧？ 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如果你话反过嚟嚟讲咧，如果俾我去坐到去嗰啲嘅位嘅话咧，我都系即系无谓啊，因为你有时有啲嘢你去到嗰度系一个被服务嘅对象。你唔知嗰个场合里面嚟讲嗰啲即係服务个人员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嘢啊，又或者喺嗰个场合里面嚟讲会发生啲咩事啊咁样。即係其实嚟讲呢，即係1983年嘅严打就係有一个呢、這个即係军队首长嘅嗰个对势啊，就係去嗰啲场合里面呢就发生个冲突，结果里面呢搞到里面呢就出动呢个士兵出嚟包围嗰个夜总会，搞到好大阵仗，咁然后后嚟咧就引起咗1983年嘅所谓嘅严厉打击呢个犯罪活动，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咧，呢、这个千里之堤啊，就毁于一炬。咁我觉得嚟讲，当你系位高权重，坐喺一个敏感嘅一个岗位嘅时候嚟讲咧，即系有啲嘢个人嘅嗜好咧，作出必要嘅牺牲咧，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叫做咧就。为人民服务嘅宗旨咯， 唔系咁啊！我今日听到阿谢伟俊话呢啲，就算系嫖妓啊，去按摩店啊呢啲咧，都系冇乜大事，只不过好似冲红灯。咁我就好邓咧，年几之前啊喺深圳光顾个按摩院，但系咧佢又被指为啊嫖妓嗰位郑姓嘅香港青年咧，觉得佢有啲唔抵啊，因为嗰阵时铺天盖地咧。就话佢咧系一个咧极之不道德啊、色情啊、淫魔啊呢啲。咁如果嗰阵时啊，谢伟俊议员系可以本住对嗰个菲律宾黑狱里边嗰个香港嘅市民呢种正义感讲一句，话其实就算系嫖妓，都等于冲红灯啫，系嘛？不过大陆不幸就刑事法。咁如果咧，我谂翻起如果咁样，将来你叫啲人入大湾区咧？如果你喺呢边啊，光顾按摩店就冇罪，兼好似冲红灯上去，就好似嗰位叫做阿 Simon 咁样，要出嚟游街咁滞。呢样呢个落差，将来系好难吸引到香港嘅男性啊，就进入大湾区嘅，尤其系嗰啲按开摩嗰啲咧，觉得呢啲完全系冇问题啊。结果就即系我因话题话，我谂起呢个问题，所以话我琴日就呼吁邓啊。林鄭啊，先將香港呢啲按摩店無論有冇 happy ending， 有冇嫖妓，全部合法化先。阿孟庸，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裏面嚟講，即係頭頭你提到有位立法會議員嗰種講法咧，咁我就覺得從政人士咧應該有佢嘅風骨咯，有佢嘅良知咯，就係話咧應該要是其是，非其非，即係唔好有雙重標準。 对某啲人为咗保驾护航，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咁嗰个里面呢，你头都讲嗰位呢个仁兄呢，佢已经系呢个坐呢个高铁啦，翻到西九龙，翻到西九龙总站噶啦，都结果呢就被捉翻去大陆，系嘛？佢又唔系话说当堂决正，根据嗰啲录影里面嚟讲咧，佢都系即系走嘅时候都系私然咁埋咗单去走人噶咁样。咁变咗翻到西九龙先捉翻去咧，就搞到就铺天盖地。咁所以即系呢啲嘢系唔系话我哋用同一个即系标准去衡量咧？咁样，我觉得啲嘢需要就即系实事求是之外，仲要睇下个个人嘅身份咯。而家我哋所讨论嘅呢位蔡处长咧，佢系香港警务处嘅国安处长，佢哋负责到啲审核。嗰啲行政长官、立法会员、选举委员会个委员候选人嗰个资格，首先呢要作呢个审核呢个就系佢哋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系咪真系落实到爱国者治港？我哋香港嘅一国两制系咪能够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咁大海何行靠舵手？咁睇啊，咁啊睇呢班嘅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嘅委员噶啦。咁如果你作为审查佢哋嘅，你呢个国安处嘅处长里边咧，都缺乏政治呢个敏感度嘅，同埋呢个判断力嘅，同埋你一品格有问题噶。 知道。 中央点放心？香港人点样安心啊？ 好啦， 睇呢个问题噶。 好啦，咁而家 暴露咗呢个即系话咧， 系广告啊！ 香港选举制度嘅一个短板， 好啦，短板 流动咯。 等下而家我哋都要咧入呢个广告时间，进入呢个暂时短板先。多谢阿孟旭啊，保重啊！保重啊！ 人杰地灵，光明顶。 Help！ 嗌救命，不如找信泰医生财务大人求救啦！他的信泰还原计划可以帮你分析 TU 报告，再制定贷款计划，提升信泰评分，重返低息怀抱。即刻 WhatsApp 5222-2981找财务大人帮手啦！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投诉热线25733988，方责人牌照号码1602-2020。 随时随地自己检测自己做，建立良好检测习惯。Indicate 妥适快速测试，香港研发，快捷方便，20分钟就知结果，几时做都得。过去4个月仲系屈臣氏嘅快速测试销量第一品牌。Indicate 妥适更成为政府指定抗原快速测试产品，指定条件下更可到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探访，习惯自己检测，出门就唔使心挂挂啦。Indicate 妥适快速测试，心安你得，全线屈臣。 本周末平治品牌中心将举行多项体验活动，与你一同见证平治 SUV 25周年的传奇旅程。多款热卖 SUV 型号可享限定优惠， Trade in 平治型号更可获赠额外10000元奖赏。GLC 300指定现货升级配备车厢气氛灯，售价由591000起。GLB 250七座位家庭 SUV 现货由538100起，欢迎亲临参观选购。 咁啊，刘梦红博士咧就即系都不断反复咁讲述咗佢对呢件事嘅睇法啊。咁啊，希望咧警方尽早有一个调查，唔开诚布公啊，就唔好搞到匪短流长啊。同埋阿孟庸呢啲人误会啦，系嘛？我始终都觉得你话嗰啲品格审查，品格审查你爱唔爱国啫，系嘛？ 系啊，即 系谢伟俊嗰个逻辑咧，就系、是。嫖妓咧系同爱国系不即系冇冲突嘅，啱唔啱啊？ 佢从法律嘅观点啦、 啊，即使啊，即使 系啊， 咁、啊、何况嗰啲揼骨啊、光顾无牌呢啲咁嘅按摩店啊，咁系嘛？ 我就担心咧， 我就为嗰位咧年几之前嗰位同样被指为光顾按摩嗰、那个有牌添嘅话，佢冇错嘅话，啱唔啱啊？ 是啊，嗰时就好多嘅报道啊。 喂，如果你深圳嗰啲按摩店系准许人嫖妓，咁嗰啲公安都失职啦，系咪？长期咁样去做呢啲咁嘅行为，系咪啊？ 唉，即系所以就。 所以你话系咪同人唔同命？ 系啊，头先我最赞成孟庸嗰句咧，佢觉得就唔能够双重标准，即系譬如话叶刘淑仪，佢为呢位处长护航，佢就话我哋大家唔应该喺度 即係網字評論，因為而家我哋行普通法就無罪推定啦，即係佢未判之前呢就唔應該當佢有罪嘅。咁其實我好贊成嘅，同贊成嘅謝偉俊嘅言論一樣。不過好多人都會想問返葉劉淑儀呢，就係當日嗰47個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拉咗仲冇得保釋嘅嗰扎人，包括呢個即係民主黨嗰個主席啊， 胡志偉， 胡志偉啦，爭啲冇得丁富桑出席個喪禮啦。 咁冇人同佢哋講話。 係啦，咁當時點解冇人或者係葉劉淑儀唔挺身出嚟為胡志偉或者嗰幾廿人去話，其實佢哋而家係未審，唔能夠先判，所以呢佢哋都係無罪嘅。我哋唔應該呢去即係去評論佢哋。咁啊，但係當時亦都有啲建制派議員呢就針對就話佢，喂，你唔愛國叛國，你就何點可以話你盡孝呢？你連國家你都唔愛咁樣。咁嗰時嘅評論咁係咪有公平呢？ 其實都有少少妨害司法公正啊，咁樣講係咪？ 咁啊，即係公道自在人心啦。我成日覺得即係標準就一定要統一，即係如果你對自己嘅陣營嘅人，你係持一個叫做無罪推定嘅標準，即使對方唔係你嘅政見嘅人，佢犯咗法，你都應該用翻同一個標準去看待。咁啊，所以即係有啲時候咪會覺得，即係而家嘅香港唔係以前香港，或者係點樣，就是、因為而家啲人就係咁樣咯，即係令到人有啲好奇怪， 搬龍門。 啊，搬得太过明显啦嘛，系嘛？咁啊，无罪推定喎。咁以后任何嗰啲俾国安法拉咗嘅人，你会唔会为佢讲呢四个字啊？唔会啊嘛，差唔多已经一拉就 不断咧，就要延长佢哋嗰个拘押。 系啦， 你系应该做够料，你先至咁样样噶嘛？48小时咁跟住过堂，系嘛？系咪啊？ 系啊。咁啊。咁啊 ，case by case 啊，即係個別個案，有啲有得保釋，有啲冇啦。咁啊，視乎佢哋嗰個條件同埋控罪啦。咁呢啲就真係要法庭決定啦。不過即係嗰啲議員啊，都係位高權重啦。咁如果去發言嘅時候，咁我覺得就希望公平啲咯。對各方嘅人士都公平啲咯。 咁你覺得政治有公唔公平 啊？咁唔緊要。你講到政治啊，另外一樣嘢， 即係拜登啊，14个月之前，就狂丙呢一個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咧係下令禁止中國嘅班機飛入嚟美國， 係歧視， 係咪？咁然後拜登自己做咗總統，就禁止印度嘅飛機飛入嚟美國。係 啊 ，OK， 係啊。 咁佢係咪一個種族主義者？係嘛？ 冇人話佢， 冇人話佢喎。美國主流媒體點解14个月前，就抨擊 Donald Trump 話佢咁樣嘅政策唔啱？但而家拜登做就啱啦，所以要擘大眼分清楚。雙重標準係政治嘅常態，所以政治係污衊嘅。係咪？民國嗰時有一個名人講：世界上最污衊嘅兩件嘢，一件就係政治，另一件咧 就唔方便 講。光顧一啲按摩嘅時候咧，就隨時都會咧有機會接觸到嘅嗰樣器官。不过不是男人，所以呢就总结呢件事就必有公道㗎，啱唔啱啊？ 唔紧要，你话冇公道，你咪话冇公道，喺政治之下系冇公道嘅，咁你咪咁讲囉，係咪？ 唔系 bullshit 啫嘛，呢啲嘢係咪？好啊，所以殖民地时代啊，当呢啲咁嘅政治污糟嘢系由英国政府啊，系帮你喺上面咩戏啊？咁你下边咪捧叉叉双星报喜欢乐今宵啊？系活喺一个咧冇政治污染啊嘅，好似轻歌万舞咧呢场舞会唔会完嘅环境咯？而家冇咗个 condom 啊，咪全部嗰啲病毒入侵，就系咁啊！ 以前嗰啲咪日本式嘅三级片就有格仔遮住，咁你就唔觉，咁而家咧就系即系四级。 所以香港好多人從政呢，包括可能呢位助理處長呢，佢唔係好明白政治嘅本質係幾邪惡。我都唔可以講話唔公道。係一個專科。 唔係，我覺得要跟進一樣嘢，就係頭先你提及嘅點解係南華早報 呢？呢個就係 呢個呢都真係要。 點解會由一間按摩鋪 至到南华早报英文报纸去披露，仲系经过几个月，这个时空嘅距离系好阔嘅。 呢几个月发生咗咩事？ 好啦，听晚上点？